议题去进行挂钩，挂钩向中方施压这种的做法注定是徒劳的，亦都是无效的。耿爽表示，加方一直纠缠两名加拿大公民的个案，是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已经由中国侦察机关侦查结束，并按法律的规定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奉劝加方正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关切，纠正错误，立即释放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并让他平安返回中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1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9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29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5.2跌4毫，阿里巴巴207元升2.2，盈富基金28.15升1.5，中国移动63.95升1.5，中国平安91.8跌2毫，友邦保险79.9跌2.5，建设银行6.62跌2仙，美团点评102元跌1.5，港交所256.4升1.4，信宇光学科技138.6跌5.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164，瑞士法郎7.955，澳元5.376，加元5.938，新西兰元5.146，欧元8.66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816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3,750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57美元，卖出1,47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畅顺嘅，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上香道。港岛路面方面咧，半山嘅坚道东行近住奥比利街嗰段啦，同埋上亚利北道西行线近住坚尼地道嘅交通咧，都系较为繁忙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嗰段就比较多车嘅，而维园嗰度因为有公展会活动啦，咁啊由而家去到午夜嘅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会临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噶。九龙路面方面，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都比较多车噶。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常怡道，即系职业训练嗰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仲有咧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弥敦道啦，同埋亚街老街去旺角，近住弥敦道都系分别多车嘅。咁啊，亚街老街去旺角嘅龙尾就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亚街老街去旺角嘅龙尾就过咗窝打老道。咁啊，窝打老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都系受到影响，都系有少少挤塞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1月12日，不是时候。 中大二号桥冲突，校长段崇智打算与警方对话，遭拒绝。 段校长，请你立即离开，这个不是谈判和对话的时候，请你立即离开。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眼界有几远，成就就有几大。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澳门和广东九个城市打造成国际化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为香港带来无限新机遇。随着大型跨境基建陆续开通，大湾区城市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详情请浏览 bayarea.gov.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摄氏20度，相对湿度77%。天文台的天气展望，根据天气展望，就今天的气温介乎18到21度，亦都会是有一两阵雨的。明天初时离岸的风势清劲，展望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昨天教协就开了一个记者会，主要就是讲到他们收到一啲嘅个案啦，有一啲嘅教师咧，就系话被即系教育当局即系调查噶，话佢哋咧系涉及到教师嘅专业操守嘅投诉。咁啊，佢哋咧教协就收到咧九宗呢一个嘅个案啦。咁呢九宗个案咧都系被裁定咧专业失当嘅。咁话咧佢哋系涉及到个人嘅社交平台言论。咁其中咧有人咧系喺嗰个社交平台嗰度咧批评警暴嘅。咁但系咧教协就指出啦，有一啲嘅申诉人咧，佢哋就话系并无申诉机会，系属于被缺席调查嘅。话教育局咧首次接触佢哋啦，已经系话咗佢哋听咧，佢哋个裁决系啲乜嘢。咁所以教协咧就认为啊，当局咧系草率调查过程不公，同埋咧以教师咧作为一个代罪羔羊嘅。嗱，今日晏昼啦，教育局局长咧杨润雄咧，佢就召开咗一个嘅记者会，其实主要咧都系去反驳翻咧教协嘅言论嘅。嗱，因为咧根据佢个记者会嘅说法啦，就话有教师工会咧对教育局嘅处理教师操守的程序呢有不了解，并作出不当言论。咁杨润雄就强调啦，话局方的程序呢是不偏不倚，亦都会俾呢涉事老师呢充分申述机会嘅。佢今日呢亦都数咗一啲嘅数字啊，佢话呢至今呢係即係反修例事件啦，至今呢被捕嘅教师呢包括咗教学助理嘅人数呢大约係80人。咁而教育局呢亦都接获咗123宗有关教师 操守的投诉，30宗是不成立的，当中有13宗的投诉是完成了处分，主要涉及到不当的仇恨言论和不当行为，也都有5宗发出了谴责信，对一个教师发出警告，对7个教师发出劝谕信，另外还有31宗正是等紧或者是考虑教师的回应，以决定跟进的行动的。值得留意在记者会里面也都传媒再三追问究竟什么的言论，就算他只是发表了在一个个人社交平台，究竟什么言论什么字眼会是有机会构成了专业失德呢？但是政府当局的回应就说要看每一个个案，而不是逐个字眼去看。另外也都值得留意的一个数字，就是现在是被投诉的遵校教师停职的有2宗，另外有2宗就教育局向相关学校追问，就说他们已经离职了。此外还有的1宗的个案其实都值得关注的，这宗的个案就涉及到教材问题。根据现在那个的即教育局咧嗰个嘅资料啦，就话咧有一个使用不当教材嘅官校教师已经停职啦。咁但系教育局就冇透露到咧个别个案嘅情况，只系话咧有关嘅违规咧唔止系一次，系好多次。而呢啲教材咧好多嘅价值观咧系歪曲，唔系社会一般咧可以接受嘅。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听咗头先咧所讲嘅一啲嘅数字啊，其实你点睇教育当局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叫做教师去发表一些个人言论的问题呢？纵使他是发表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但是教育局依然认为呢会是有深远的影响的，那都要采取一些相关行动。你又怎么看呢？还有是因为涉及到不当教材而被停职这个问题，你又有什么意见呢？可以打电话来1800-231跟我们倾下的。不如呢我们就先听一听呢，就是刚才在记者会上面教育局的官员的一些的发言重点。 社会人士特别是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期望，除了是传授知识之外，更加重要是栽培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良好公民。很可惜在过去半年的社会事件里面，是有学生走到暴力冲击的前线，亦都有教师发表了一些仇恨的言论，使用内容偏颇的教材，亦都可能误导心智未成熟的学生。个别的教师呢牵涉及一些刑事案件，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不容否认、回避和轻视。面对目前极为严重和危险的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去纠正错误，保护我们的学生。据我们从不同的渠道掌握的资料，被捕的教师包括教学助理大约80人左右。在过去几个月，大部分的老师其实都能尽忠职守，持平地教导学生，但有一小部分的害群之马却令到社会对教师抱有怀疑，令到一众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蒙羞。违法的教师除了要承担法律责任之外，若情节严重，教育局会根据教育条例取消他的教师注册。被捕当然不等于最终被定罪，但资助则例亦都清楚列明，如果个别老师已经或者有可能涉及严重的刑事诉讼，或者涉及严重的不当行为，在符合雇佣条例相关的规限之下，学校是可着令其停职。这个亦都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免受事件的影响，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这个是一个专业和适切的安排，绝对不是未审先判。在6月中至11月底，教育局一共收到123宗与教师专业操守有关的投诉，大部分投诉涉及散播仇恨言论和被指有挑衅的行为，其余包括涉及不当的教材和涉嫌违法等。我们大致上完成了74宗的个案，其中30宗不成立，局方已经就13宗完成调查的个案采取了跟进行动，包括了向5名的教师发出谴责信，和向1名老师发出警告信， 呢啲老師如果再次作出失德嘅行為咧，局方係會考慮根據教育條例取消佢嘅教師註冊。我哋亦都向七名教師發出勸喻信，提醒佢哋唔應該作出有損教師專業形象嘅行為。我亦都必須強調，教育局嘅程序係不偏不倚。當事人無論喺學校調查階段，或者我哋其後嘅跟進咧，都有充分申述同埋自辯嘅機會。至於學校教材方面咧，的確發現咗有學校本教材咧係偏頗、主觀，甚至涉及不正確嘅信息。局方已經要求校方停用有關嘅教材，已經就一名使用不當教材嘅官校老師咧展開咗停職嘅程序。 點樣去界定一啲老師佢哋喺私人帳號入邊一啲言論違反呢個專業操守啦？ 我哋希望我哋嘅學生、我哋嘅社會所有人都係一個言行合一嘅。所謂私人嘅網法嘅言論，仍然係代表咗佢自己個人嘅諗法，係隨時都會俾人轉載。社會係咪接受？大家係咪對成個教師嘅行業，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有懷疑？ 剝奪咗佢一啲即係個人發表意見嘅權利。 即係我哋唔係任何嘅老師發嘅任何言論，我哋都去追究。如果有老師參與合法的遊行活動，從來都不是一個理由我們會去懲處或者什麼都好，不是一個理由。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1，大家點睇呢？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教協嘅會長馮偉華。馮偉華你好。 你好啊，陳 怡 你好。 頭先咧，教育局嘅記者會咧，基本上就係全面反駁，即係你哋尋日嘅所舉行嘅記者會嘅內容啦。咁特別咧提到一點啦，因為你哋尋日就話，即係啲教師咧身邊冇門啊嘛，有一啲咧就係教育局一通知佢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裁決嚟噶啦，就話咧冇俾機會咧佢哋作出申辯。咁你哋認為咧，其實如果教師係受到投訴咧，係應該譬如有權去揾法律代表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咧，剛才教育局嘅说法就系话咧，其实喺个过程当中咧，你系可以揾你嘅法律代表咧去写信俾翻系教育局都得嘅，咁但系会面咧就唔系即系一定会有嘅，你点睇咧？ 就首先咧，我哋其实本身嘅个案咧系就对待系完全即系唔系被尊重嘅，咁就系话咧佢哋。 冯伟华，唔好意思，你要企定少少啊，抱歉，个信号得唔系好好。嗱，你刚才话 okay, 你主要就系讲话而家处理个过程同处理其他个案嘅过程有所不同，点解？ 系啦，因为嗰五个个案咧都系话事实上教育局已经自己展开调查，向学校搜集资料，到佢差唔多啦，叫做系判别咗话系已经失德啦，佢先至俾封信嗰个老师，就话你有啲咩嘅进一步解释咧咁。咁呢个完全违反程序公义，即系实际上为被投诉、被调查嘅人系喺有裁决之后先至问佢有冇意见、有冇申辩。咁呢个系同阿杨局长所讲话有充足嘅申辩嘅机会咧，系即系与事实不符啦。第二咧就话佢系话可以即系有会面。但實際上在我哋過往而家我哋手上接觸嘅個案咧，佢哋都冇提供有會面機會嘅，只係話叫佢哋書面作覆。咁當然，阿局長話佢可以自己睇咁，其實呢個亦都有少少係即係打橫嚟講。佢只係喺問老師嘅時候就話你提供書面嘅陳述或者申辯啦，咁根本冇提供話可以會面，甚至唔好講話可以有陪同啊、律師啊之類。咁所以佢只係話我冇話唔得。不過佢根本冇提供呢個咁樣嘅選擇選項，咁我覺得係即係成個過程咧，就係違反咗程序公義啦。 嗱，但係先翻嚟呢一點先啦，因為咧其實楊潤雄就話，即係楊潤雄頭先就話，對於有關工會，我相信應該係指你哋啦，話作出失當評論咧，表示失望，強調咧受查嘅教師咧係有充分申述同自辯機會嘅。佢其實似乎主要講緊咧，就係喺成個過程當中咧，嗰個被投訴嘅教師係有機會向学校申述嘅，咁如果个投诉初步成立咧，佢哋就会要求咧个教师系提书面嘅陈述，即系话中间有呢一个嘅程序出现，个教师唔会唔知道咧自己系受到一个嘅调查嘅咁样，呢点可唔可以补充一下咧？其实系咪得嘅咧？ 就系我哋有五个个案咧，系喺裁决咗之后先至第一次通知个教师， 即系话之前个学校都冇通知到佢。 冇通知教师，即系佢系教育局自己向学校查询揾料，但系就冇通知个教师。咁到即系裁决咗啦，话佢失当啦，先至第一次通知个教师。你有冇啲乜嘢新变咧？ 咁呢个会唔会其实个问题唔系出喺教育局，而系出喺个学校嘅处理咧？学校系咪应该要话俾佢哋知咧？ 实际上，教育局自己应该向当事人去第一个可以被投诉啊嘛。呢个系一个教育局。个注册系佢负责嘅，佢去调查嗰个老师嘅投诉，系佢同个教师个老师嘅交往，对，佢唔应该系又话啊，我话咗俾学校听啦，咁实际呢个系完全唔公道，实际上一定要俾个老师知先，学校知唔知或者处理咧，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咁所以咧，呢度五個 case 已經即係實實在在咁話俾我哋知咧，佢係冇揾個教師。咁有其他 case 有嘅，即係開始嘅時候就已經話有呢個投訴啦。你點樣解釋咧？書面點樣去陳述咧？咁我哋見到雙重嘅，有啲係佢會先接觸個教師，但係我哋起碼有五個個案咧係冇接觸個教師，直至到判咗佢話失當，佢先至第一次通知個教師，你俾人投訴。我哋認為你失當，你有咩解釋咁樣？ 係嗱，馮偉華跟住翻嚟咧，第二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啊，啲教師咧，佢哋有啲嘅投訴咧，就涉及佢自己喺個人嘅社交平台咧所發表嘅言論嘅。咁頭先咧個記者會入邊啦，即係傳媒都再三追問，喂，咁嘅究竟涉及到啲乜嘢字眼咧，先至會係係話即係有問題啊咁樣。咁但係咧，政府嘅主要嘅回應咧，都係話要睇翻嗰個嘅。即系成个情况啦，教育局咧只系针对一啲咧煽动仇恨、歧视、道德标准唔能够接受嘅言论嘅，佢认为咧就系对于发表意见嘅空间咧，完全睇唔到咧有任何嘅收窄，因为咧就系社会咧系要求教师咧言教同埋身教，教师嘅因言因行咧都会影响到学生喺私人社交媒体嘅言语咧，仍然系代表教师嘅谂法，而且呢啲言论咧随时有可能被转发到全世界，即系被转发到全社会都有。咁作为一个教师，系咪可以就咁样讲嘢咧？咁样咁啊，你点回应 咧？分两点咧，第一点咧就系我哋而家接到我哋手上嘅个案接近20宗咧，系绝大部分都系喺佢哋嘅朋友限阅嘅社交媒体度讲。咁基本上系冇学生、冇公众、冇毕业生。咁佢哋自己喺朋友之間發嘅言論，竟然俾人哋截取咗出去，而係攞嚟作為一個投訴嘅一個理據，再起埋佢哋底去大肆咁去即係叫追擊佢哋。咁呢一個咧，我哋覺得就好有問題啦。即係佢哋呢個係真係私人嘅朋友空間，俾人截取出去已經係非法噶啦。咁又攞咗呢啲證據去做一個投訴，而投訴嘅人咧，絕大部分係匿埋嘅，係匿名嘅。冇具名嘅，咁教育局由佢所有都去處理，咁我哋覺得呢個係即係違反咗個程序公義啦。第二就係老師本身佢喺有啲言論咧，係咪真係話即係一講一句嘢就會影響全世界？大家咧就話所有嘢咧都係要去清過曬。咁我哋自己睇到我哋接觸嘅個案咧，佢哋嘅言論唔係即係教育局講到係去煽動仇恨啦，或者係好激進啦，好多嘅一啲道德嘅問題。是有輕微的，我們覺得看他的情緒發泄又有，或者批評啊，警方又有，或者其他都有。但是是即是教育局他有沒有一把尺呢？他講到就教育局那麼嚴重，我們手上的個案，我們看到那些的內容是不是去到那麼嚴重。 他就說每宗每 披露到出來，明白，就是那些有多嚴重。 是的。即是他會說每宗個案去看啦，但是不好意思，因為我想很快地去跟進呢，你雖然說那些言論是在朋友圈的限閱的那個情況之下呢是看到的啦，但是政府的說法就是說這些言論呢隨時可能被轉發到全社會都有，即是其實他可以將你即轉發出去的嘛。 呢、這個就係正正嘅問題啦，即係一啲非法嘅轉發，而佢根本嗱，頭先我講兩樣，一樣就係根本唔係好嚴重，第二佢非法地去轉發，去即係呢個都唔係發表言論嗰個原嗰個嘅老師嘅動機嚟嘅，佢唔係想同公眾講，唔係想公開講，咁所以我覺得兩個係要去平衡嘅，咁就唔可以咧就話所有老師一言一行都係要次次都要攞把尺去出去度。 當然是有高期望我們知道，但你就不可以去到個絕對影響到個教師自己個朋友之間的言論都要全部呢就俾把尺去度，甚至會話去警告會除牌嘅。我覺得呢個係事實，同埋嗰個懲罰咧係都唔成比例。 嗱，馮偉華有一樣好想問嘅就係話，佢話咧有學校嘅校本嘅教材咧係有偏頗主觀或者不涉涉及不正確嘅信息，要求校方咧停用有關教材，並且對一名使用不當教材嘅官校教師咧展開停職程序。我想問，呢啲叫做不當教材咧，校本嘅，其實唔係應該喺個學校入邊有重重嘅層級咧睇咗噶啦咩？咁點解會係去到最後要由教育局處理咧？ 就我呢個個案我哋係唔知嘅。咁所以咧，只可以就咁講一般嗰個情況，就應該係教材咧，就會有一個團隊，通常都會係負責嘅。咁所以咧，好少話一個老師決定曬啲嘢。咁而成個團隊決定嘅時候咧，佢會係每個人都會去做一個監察同把關，咁學校亦都承擔個責任。咁所以我就唔知嗰個教材出咗啲咩問題。咁但係當然嗰個嘅嚴重性係比起即係網上自己私人空間嘅言論嘅討論咧，係會嚴重啲嘅。因為佢係一個教材。 以前有冇發生過？ 有幾嚴重？ 明白。以前有冇發生過因為教材嘅問題而有教師被停職嘅？佢係官校教師。 就過往我哋冇乜接過呢啲 case， 只係有啲學校會係佢哋投訴啲老師做教材做得唔好啊，或者係有一啲問題啊。咁佢哋都係校本去處理，就話要警告佢啦，或者係要佢日後點樣去改善啦。咁同一個咁高調停職咧，我哋過往比較少。 好，唔該曬你，馮偉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澳门的三日行程，下午四点几在澳门机场乘搭专机离开。新任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到场欢送，习近平同他握手短暂交谈，登机之前再同在场欢送的人士逐一握手。习近平朝早出席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他强调处理香港和澳门特区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亦都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习近平之后会见澳门特区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并发表讲话，又同他们合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至今有大约80名教师，包括教学助理，因为涉及反修例示威活动被捕。另外，局方亦都收到123宗有关教师专业操守的投诉，70几宗完成调查，当中有30宗不成立，31宗初步成立的个案。局方正是考虑有关老师的回应，再作下一步的行动。杨润雄话：对于有教师作出仇恨言论、有挑衅行为、涉及不当教材等，教育局已经向部分老师发出警告信同谴责信。一名官校教师涉嫌使用不当教材被停职。杨润雄指出，被捕不等于最终被定罪，但如果教师涉及严重违法行为被捕，学校可以要求教师停职。如果情节严重，当局会考虑取消教师注册。他强调，局方的程序不偏不倚，亦都会给予涉事老师充分申述的机会。房協下20條出租屋邨凍結租金，直至明年9月30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尹兆堅對房協並非一整年凍租感到不滿同失望。他認為房協此舉並不是凍租，而是延期加租，將加租的時間延遲到9月。公屋聯會就歡迎房協凍租，並期望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為公屋租戶再代繳一個月租金的優惠措施之外，亦都期望房委會為核下大約80萬租戶提供免租措施，抵消加租帶來的經濟負擔，與民共度時間。 医学会表示，器官捐赠推广教育虽然从未间断，但可以移植的器官仍然短缺，供不应求。截至上个月底，中央捐赠登记名册有315,000多人，只是占全港人口4%。香港移植学会会长周启明以肾病为例，截至今年9月底，仍然有2310名患者轮候肾脏移植。一名45岁洗肾病人可能的存活率只是得11年，但如果得到器官捐赠，就可以存活多10年。医学会同香港移植学会下个月5号举行春耕行动。器官捐赠推广步行，同参与人士到东涌河郊游，鼓励器官捐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对开呢有意外噶。现时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亦都影响到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系挤塞，车龙就排到上浸会桥面。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香港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来家只是隧道口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方面，在港岛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敬业街一段龙尾喺宏利大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商贸区支路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 Mega Box。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喺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喺泽安村。今日喺新界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住葵福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青山公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捧场啊，支持啊喂！ 12月23号下午3点， 有开心旅游玩转工展会， 旅游乐园嘅榴莲仙奴 嘉宾，永远荣誉队长张建豪，加埋4位旅游达人会同现场观众玩游戏。 红场仲有 BOP 天堂鸟叶巧林同卫斯同大家唱歌表演， 约定大家12月23号下午3点， 维园工展会大舞台， 到时见。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根據咧剛才教育局局長咧楊潤雄嘅即係嘅説法啦，咁啊有教師咧佢哋係被停職嘅。不過咧，如果根據楊潤雄局長嘅説法咧，佢就認為咧即係停職咧唔係等於一個未審先判嘅，因為佢哋就話啦，即係學校作為僱主咧係有責任咧監督教師嘅工作表現，管理員工被捕咧唔等於最終被定罪。但係根據咧資助則例啦，如果教師咧涉及一啲嚴重嘅違法行為被捕咧，教學校咧係可以要求教師停職。佢認為咧呢一個係專業適切嘅安排，唔係未審先判嘅。咁另外咧頭先亦都有提過咧，就係有官校嘅教師啦，一個官校嘅教師啦，就話佢使用不當嘅教材咧而展開咧停職嘅程序，亦都係會按咧公務員規例啦採取紀律處分嘅。咁剛才我哋同教協嘅馮偉華傾過啦，佢就話即係未聽聞呢個個案，咁不過亦都指出咧，其實喺學校入邊使用一啲嘅校本教材，都會係有一啲唔同嘅小組啊，即係互相去到睇嘅。咁而佢以往亦都似乎係未有好多嘅即係資料顯示咧，曾經係有一啲係牽涉到咧偏教材嘅問題咧而被停職嘅個案。不過佢都話呢個個案咧，佢哋都係而家先第一次聽到嘅啫。1872311有咩睇法咧？李生，你好，李生。李生系李生，请讲啊！ 哦，我觉得咧，因为我其实都有小朋友读紧书嘅，而家咁我觉得咧，老师咧系有佢嗰个专业嘅操守啊，嗰样嘢。咁我将我嘅小朋友喺学校读书啊，嗰样嘢咧，咁老师佢系应该用佢专业嘅判断，不偏不倚咁样，令到我嘅小朋友能够喺一个唔会有偏颇嘅情况啊，接受教育嘅。咁我对呢一个老师咧，系应该系有呢一个信任嘅。如果我冇呢个信任咧，我根本我点可能将我嘅小朋友放喺学校读书咧？系咪啊？ 嗯。 咁所以你话老师值唔值得信任？我觉得系值得嘅。 嗯。 咁但系亦又要睇系话，系咪？所有老师都一定是他做啱的嘢呢？咁呢样嘢大家都要考虑嘅。咁刚才嗰个冯伟华教协嗰个主席呢，就我觉得佢太过偏颇啦讲嘢。 嗯。 淨係睇一边嘅啫。 嗯。 因为点解呢？佢完全唔讲个老师可能犯咗咩错，应该点样处理。佢淨係成日講程序公義，即係話有一個老師真係錯咗嘅，但係喺程序上有啲問題嘅時候，佢就唔話個老師錯啦，係處理嘅上嘅錯。 佢又唔係講緊，佢似乎又唔係講緊咧，唔係話個教師錯唔錯嘢，而係講緊喺個程序上係咪啱咧？嗱，當然其實即係如果到最後調查發現個教師係真係做錯咗嘅，咁如果佢係接受一啲嘅，即係做一啲嘅適當處分，咁我相信似乎呢個就大家都即係意義唔係咁大啦。咁但係我哋呢個社會咧，亦都真係要講求程序公義嘅。 係，我明白，我明白。程序公義是一定要有的，咁但是他刚才讲的，喂，调查完之后同个老师讲唔啱，其实如果有一个人我同你或者犯咗法，警察调查我的时候，他都唔会预先同我讲的，到表面有证据成立啦，咦，表面成立，咁然之后先至问我解释㗎嘛，係咪先？咁如果我唔解释咯，咁係我自己放棄我的權利啫。咁剛才聽個情況都係好似差唔多喎。 佢又唔係喎，佢頭先所講嘅情況呢，佢舉嗰啲個案呢，就話個教師其實唔知道自己係俾教育局查緊嘅。咁一收信呢，已經係一封呢裁定專業失當嘅呢封嘅信件㗎啦。 我諗即係嗱，大家你同我都唔知佢係咁樣講啦。我相信可能會咁樣寫，咁樣嗱，我哋初即係可能嗰封信係咁樣講啊，斷章取義嘅啫。喂，你會因為我本身我自己都係公務員，我哋知道政府係點樣即係處理呢啲。佢係話俾你聽嗱，我哋調查之後有咁嘅情況，咁你自己有咩解釋係咁樣咧？ 点解会系咁样咧？好啦，咁你解释到咁咪得咯。咁如果你完全唔去解释嘅，咁如果我话点啊，初步调查根本都唔成立嘅，根本都唔会去同呢一位被投诉嘅老师，使乜做有咩联络啫？投诉我。佢根本都唔需要联络嗰个老师，因为表面已经唔成立，可能系一个诬告啊咁嗰样嘢。 明白，呢个就系李先生所理解嘅程序。多谢晒你啊，李生，听张先生啊，张生你好。 啊，你好啊， 系张生你好，有咩睇法？ 我觉得而家呢个即系教育局长咧，佢即系做紧啲礼单我坏嘅嘢啦。啊，即系根本你好似话根本你有个操守协会呢、這个议会嘅。他就不去跟就自己獨斷獨行啊！咁其實咧，我覺得呢個根本就係一個白色恐怖。第一，佢個準則根本就係好偏頗啦。呢、這個教育局長，佢一方面好多以前成日話唔好帶政治入去校園，喂，但係佢又叫李飛去啊，叫啲官校啊、嗰啲學校去逼人聽李飛嘅訓話啊，啲政治啊，啊，咁呢啲教科書全部都係啊立場偏頗嘅，即係之前已經講過好多啦。啊，譬如话逃难落嚟，佢就话迁移嚟香港，同埋咧最即系佢系自己咧就最唔自然合一嘅，佢自己个仔去读国际学校，就系、是、逃避佢自己政府定立落嚟嗰啲教育。 我谂不如主要集中翻讲翻咧，即系呢个议题啦，唔好拉到去个人身上啦。不过亦都咁讲， 佢系话要严密，话啲老师 严 密。 不过亦都咁讲 噶嘛。 嗱，张先生其实 咁啊，我亦都讲嚟，一讲翻嗱，喂，你有咩话嗰啲系教师？喂，喺嗰个呢啲加媒体，佢自己嘅个人言论咧，个人言论嚟嘅。只要佢喺教书嗰阵时，佢冇做啲咩职业失德嘅行为。点解你要咁停住噶？喂，佢讲到我，即系你差唔多做圣人，廿四小时卖俾政府，呢人根本系离晒谱。 唔系因为其实啊， 公务员咧都唔会系咁啦，嗱。 唔系因为啊，局长佢嘅说法就系话，社会系对教师嘅专业要求好高嘅，要求研究新教。 要廿四小时卖身，同埋喂佢讲嗰啲即系言论自由嚟噶嘛？只要佢唔系话即系对叫人杀人放火啊！强奸啊，嗰啲就冇问题啦，系咪先？你嗰啲咪话咩攻击警察？喂，个个都会攻击啦。 咁又唔可以咁讲，唔可以咁讲，即系 喂 系 喂你要听清楚我讲咩先啦。吓，我话即系话嗰啲，我话佢唔系讲嗰啲强奸。 你唔系你讲紧系批评警察，你唔系讲紧警察吓。好多谢晒阿张先生啊！咁啊，教育局局长重申啦，并非所有教师嘅言论咧都会被处分嘅，而系针对咧不当嘅仇恨言论同埋挑衅言论，佢唔认同咧呢个系限制教师嘅言论自由。1872321有李太，李太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但我主要讲讲咧，有啲老师咧，真系个操守作风系好差嘅。从今次反修例个问题咧，借住呢个话题咧，有啲老师真系带啲学生出嚟有搞暴乱嘅。我喺画面啊，亦听到朋友讲都有咁嘅情况。 要有证据、 我个孙 要有证据、 我个孙我同你讲，我个孙佢读紧中一嘅。咁佢升咗中学里头，佢系一张白纸咁噶，喺屋企做屋企嘅家长教啦，翻到学校咪学校老师教啊。佢为人师表，佢应该教学生好好从规蹈矩去读书。为咗读书，我哋成日教佢，你应该要读好啲书。佢话而家咁样，好多人都反政府，我话反唔反？你读好，首先你而家系。你个任务就系读书，你读好嘅书，用你个行动，你想改变咩嘢，你咪用你真实嘅行动嚟个正能量嚟表现出嚟改变咯。你唔能够喺呢方面嚟用个暴力行动嚟去走去搞破坏噶。咁作为老师嚟讲咧，咁嗰阵时咪三罢嘅，咁我孙仔咧就听我到我嚟咁讲咧，佢又唔想罢课嘅，仲想上课嘅。但系老师话，通通同学都罢课，你都罢啦，静坐坐喺嗰度啦，咁。咁我孙仔翻嚟同我讲，我话咁样啊，佢话真系又好难啊，好多同学都罢课，咁点办好咧？咁佢好犹豫，佢其实我孙仔就好中意读书嗰只嚟嘅。 不过我谂啊，李太啊，不如我咁问啦，因为你嘅故仔比较长啊。咁你有冇同学校反映翻呢？如果你真系觉得有教师做咗一啲不当嘅行为，你有冇同学校反映翻呢？ 呢、這个问题咧，我有同我 即係佢父母講，佢父母話如果老師要我哋去開會咧，我哋要將啲問題要反映下啦。咁樣我孫仔咧，佢哋就話如果我唔罷咧，我又好驚啲同學背國我咁。咁我作為老師咧，你應該一個正能量嚟引導啲學生，我哋應該要好好地讀書。 明白，多謝曬李太嘅意見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咧我哋轉頭咧有一個嘅即係聽嘉賓嘅意見，多謝曬你李太啊！ 有冇谂过小学生可以实地观察长毛象，仲将三叶松化石带翻嚟香港？ 西伯利亚系一个好丰富探索嘅地方嚟嘅，除咗个气候咁独特之外咧，佢有好丰富嘅古生物呢啲探究可以做嘅。 是好完全是根本是不同的 咯。所以呢其实呢去到呢都对啲同学呢有好大震撼。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专访救恩学校校长林克忠博士同埋何仲庭同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iu again. 最近呢小叔呢喺自己嘅 Facebook page 呢就讲咗两集故事。咁就係讲呢个 Frozen 冰雪奇缘嘅第一集嘅故仔。咁讲故仔期间呢就讲到一句说话呢就小叔呢之前都冇留意。咁我就觉得啊都几浪漫几感动。咁呢就係呢话说呢个小说人 Olaf 呢就见到女角色 Anna 呢好冻。咁呢就决定呢就开火呢就令到佢呢暖啲 ,ok, 烧柴咁啦。咁呢 Anna 就话喂如果你咁做你会用㗎喎、哦。咁跟住 Olaf 就讲咗句说话就觉得係都几感动㗎。就佢就话呢 ,some people are worth melting for。即係大概意思就係呢有啲人呢係值得令你去粉身碎骨係。用晒咧都系值得去做嘅咁样，咁咧我就咧觉得呢个说话咧几 sweet 嘅。如果你系一个雪人嘅话，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旁边咧，请嚟教联会嘅发言人啊，邓飞。邓飞你好，邓飞 系你好，你好， 你好。邓飞啊，先请教一下咧，而家处理教师嘅投诉嘅程序先啦。因为教协就话咧，即系有一啲嘅教师咧，佢哋被投诉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根本唔知噶，即系一收咧已经系收到咧教育局嗰一个有决定嘅信件噶啦，系话从冇咧申辩机会。咁我想问咧，其实喺一个咁样嘅据你所知啦，即系投诉嘅过程之中咧，系教育局需唔需要咧向校方嗰度去？去问翻一啲嘅资料，而校方需唔需要通知翻有关嘅教师嘅咧？ 我所了解系应该需要嘅。咁系而家投诉咧都有两种投诉，一个咧就直接向学校投诉，第二个咧就是、投诉三个途径，第二个咧就是、可能投诉去操守议会，第三咧就是、投诉去教育局。咁但系作为家长又好或者社会人士啦，咁啊佢就未必谂到咩操守议会嘅。佢通常第一時間咧就投訴俾學校，咁啊發覺如果學校佢覺得學校處理得唔啱佢心水嘅時候咧，佢就可能會投訴教育局，或者直頭第一次直接就投訴喺教育局啦。咁如果教育局係真sorry， 教育局真係要開 file 處理嘅時候嘅話咧，佢係會通知翻學校嘅啊。咁同埋亦都係通知翻老師。我冇聽聞過話一個老師佢完全唔知情被投訴嘅情況底下咧。直接就已經收到嚟自教育局嘅一個處理嘅結論，而呢個結論又係帶有一個紀律處分或者懲罰性嘅，即係咁樣嘅情況咧。好坦白講，我未聽過有啲咁嘅事發生咯。 但係如果佢嗰、那個裁決咧係話裁定專業失當咧，呢、這個應該係有效果、有後果噶嘛，係咪啊？ 專業失當個後果啦，而家我哋暫時嚟講了解咧，一係咧就係、是、所謂嘅點講咧？譴責啦，係咪？或者係 warning letter 啦，咁但係除此之外，會唔會係直接造成一個教師嘅註冊被除牌咧？有呢個可能，但係過往嚟講，通常都係一啲嘅同性罪行啊或者風化案有關，而且已經係一個刑事嘅檢控或者係審判已經完結咗定咗罪嘅就會有咯。咁但係你話係咪一有一個嘅紀律嘅處分，嘣一嘢就已經係？ 去到被即係俗稱嘅 ban 牌咧，咁又誇張啲，咁又我都冇聽聞過有啲咁嘅情況。 即係話咧，理論上咧，其實嗰位被人投訴嘅教師咧，佢無論點都好，都應該一定會係知悉個情況嘅，就應該唔會咧係首次教育局接觸嗰個教師嘅時候咧，已經話俾佢哋聽被裁定專業失當嘅。即係如果根據你嘅理解，應該係咁樣嘅，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個即係尤其是如果你投訴牽涉到係有街外人嘅，即係學校以外嘅人嘅時候咧，咁你個投訴好多咧係可能喺校園嗰邊發生，或者喺啲社交媒體上發生，咁你都會攞呢啲資料噶嘛。咁即係咁個老師唔知嘅情況底下，佢點樣可以喺個紀律？即係聆訊嘅過程，或者係一個調查嘅過程咧，佢變咗冇一個充分嘅資料咯。 嗱，好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教育局而家就話咧係針對一啲不當嘅仇恨言論同埋挑引言論，咁即係點樣去定義不當仇言論或者係挑引言論咧？咁教育局就話要每宗個案去睇啦。咁但係有啲教師即係佢哋所發表嘅依言論咧，就喺私人嘅社交平台帳號之中去發表嘅。咁其實照道理，依個應該係私人空間嚟㗎。咁啊，佢可能係限制咗佢啲朋友去閱讀嘅。如果教育局而家嘅說法就係話呢啲言論咧，隨時可能俾人轉發到咧，或者轉載到咧，全社會都有，因此咧就必須要加以處理啦。你覺得係咪合理咧？ 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是社會上面對教師個行業有一個更高嘅品格或者更高嘅一個道德倫理嘅要求，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咁老師發表如果係仇恨言論或者係一個仇恨嘅心結喺度咧，咁人有情緒，人有怨氣咧，呢樣嘢係可以理解。咁但係當佢發表啲言論而引起咗啲不安嘅時候咧，依個係咪一個紀律處分咧？嗱，我就唔清楚嗰個操守議會嘅守則係有冇界定呢樣嘢。雖然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地嚟講，仇恨言論就唔係一個罪行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從一個教師嘅專業操守嘅角度去界定，我哋依一行有一個較高嘅道德要求或者係職業倫理嘅要求，唔應該容許有仇恨言論散播嘅。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理解。咁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話牽涉到啦，就係喺佢即老師喺佢自己一個封閉嘅群組或者一個封閉嘅社交嘅平台上邊咧，就發表咗一啲仇恨嘅言論。咁呢個咧，跟住俾人 cap 咗個圖片出嚟。咁呢個咁樣嘅所謂嘅取證辦法，係咪可以作為一個可接納、可信納，即係喺聆訊過程中可信納嘅證據咧？咁呢度有爭拗嘅餘地啦。咁嗱，既然佢雖然佢係封閉啫，但係佢唔知點解會俾人 cam 落嚟，咁跟住就話傳咗出去，咁跟住如果有人投訴，嗰個投訴咧就係覺得呢啲咁樣嘅仇恨言論或者呢啲所謂嘅仇恨言論，即使喺封閉空間裏邊咧，係引起咗佢嘅不安嘅。這個不安可能有一個直接關係，點樣直接關係咧？可能係嗰個同學仔或者嗰個同學仔嘅家長覺得有啲不安，而唔係話純粹係一個街外人。即係同依家學校同依個老師冇任何關係嘅，唔知點解傳下去咗佢度，佢覺得不安，咁呢個咧就我哋唔可以叫做話一個相關性喺度啦。咁嗱，我而家我by common sense個常理嚟講，如果有相關嘅同學或者家長覺得不安而去投訴嘅時候咧，教育局要處理係無可厚非，但係點樣處理，點樣落個罰則，尤其是而家個專業操守同埋相關嘅香港嘅教育條例、資助規例等等，有冇呢啲界定呢？而家我都好想睇下教育局到底點處理，因為我所理解呢，好似今次呢個咁嘅逃犯條例通過引起嘅好多啲仇恨嘅言論，不論佢係封閉又好，定係 open 又好啊，其實我哋係可能真係都未接觸過喎，未有任何先例可回喎。我亦都唔知條文嗰啲即係相關嘅條例有冇界定呢啲嘢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哋作為教聯會都好想睇下教育局到底點處理嘅。呢啲個案佢可以基於私隱令到呢啲老師即係被處分又好，或者被投訴老師可以將佢私隱抹去，但係相關嘅 case scenario 即係嗰啲處理個案嘅情節咧，我覺得係應該公開。 系， 即系等大家都可以遵循，大家都可以评论啊嘛。而家我哋真系唔知噶。 系嗱，另外一个咧就系话教材嘅问题。而家佢就话咧有一个嘅个案咧就系涉及到一啲叫做偏颇嘅教材，而且佢仲话咧嗰啲嘅不当嘅教材咧唔系一次添吓，而系咧呢个违规咧系好多次，系好多咧价值观嘅歪曲，唔系咧一般社会可以接受。咁教育局认为咧继续用呢啲教材咧。 有問題，學生亦都曾經作出投訴。咁而而家咧，佢就話教育局咧係對一名使用不當教材嘅官校教師咧展開停職程序。我就真係想問啦，喺校本嘅教材嘅處理咧，唔係應該即係有一個重重嘅小組咧去處理？即係照道理唔會咁容易有啲偏頗嘅教材咧，真係應用咗喺個課堂上面噶嘛？係咪啊？ 呢個喺實際嘅操作裏邊咧，顧名思義，校本咧不同嘅學校有唔同嘅處理。理論上，所有係攞去課室裏邊教嘅教材咧，即使係校本教材都好啦，都唔應該係某一個老師單方面嘅決定。理論上咧，都係一個 panel， 甚至可能喺某一個主管教學嘅副校長裏邊咧，都係應該係。即係 vet 過嘅，去睇過曬嘅，咁但係咧，即係喺現實嘅操作中，係每間學校都咁做都未必咯，因為人手啊資源不足。咁你即係話，如果你每一份老師整嘅筆記都係屬於校本教材啦，筆記雜作都係要做曬相關呢啲程序話咧。目前嚟講，一方面教育局冇話有個咁樣嘅校本教材嘅監督嘅指引啊，冇我據我所知冇嘅。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就算即係喺實際運作之中咧，我相信好多學校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呢樣嘢，有咁多人有咁時間去做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今次雖然佢而家係官校嘅，即係除咗係教師專業操守，可能仲有一啲公務員嘅守則啊。咁我都想睇佢呢個個案處理之後話咧，會唔會對前線嘅學校喺處理校本教材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較為清晰嘅一個機制咯。 明白，可能要多啲資料。多謝曬你，鄧飛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在太子道西那边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新世纪广场，即是差不多火车桥那里附近啦。同埋另外近住喇沙利道呢，都分别有意外的。塞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新世纪广场同埋喇沙利道分别有意外，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湾仔支路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0.669每百日元兑港元7.1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14。港金系报13,75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咗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77.3美元，卖出价系1,477.65美元。港汇指数报106.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啦，咁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咧有意外噶，现时一带嘅交通系非常挤塞，车龙沿住太子道东呢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咁受到意外影响，咁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狮隧嘅管道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受到车辆影响，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咁就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有意外，一带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去到狮隧的管道入面。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快线有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咁而喺新界咧，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線有意外，龍尾去到豪景花園；北大嶼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魚幹線收費廣場嘅快線有意外，龍尾去到近欣路嘅，咁受到意外事故影響咧。而家青魚幹線下層出九龍方向係開放俾駕駛人士使用。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另外，東區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咧，東行龍尾去到近北角碼頭；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路到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交通是繁忙，龙尾去到近海富中心。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启业村。

12月23日下午3点有开心旅游玩转公展会， 开心日报的梁明忠、林超荣仲有彪爷会同现场观众玩游戏， 同场仲有 BOB 天堂鸟叶巧林同卫斯同大家唱歌表演。 约定大家12月23日下午3点 铜锣湾维园公展会大舞台，到时见。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江南好，好在有吴冠中的诞情，一起跟随这位中国近代画坛大师的足迹，走进他的创作灵感之乡。 全新电视节目《走进吴冠中的江南》，带你踏足吴冠中当年写生的实地，欣赏水乡、古村、园林等风光之余，更能够深入认识大师画作与江南之间的种种联系。 听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反修例示威浪潮不断， 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条例草案。 建国70年，习近平阅兵，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五集2019大事回顾系列，星期一起15台晨早新闻天地播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5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我哋亦都有咧一周时事点评噶。今晚咧我哋请嚟赵永春同埋谭慧仪两位嘅，你好。 你好， 咁啊，今日咧我哋必须要先讲一讲澳门啦，因为咧就系今日啦就系澳门回归20周年大会，亦都系咧澳门特区第五届政府嘅就职典礼。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系亲身去到澳门咧出席呢一个嘅仪式噶。嗱，咁佢今次咧。喺个即系今朝早嗰个发言嗰度咧，咁当然主要就系讲澳门啦。咁但系咧，佢喺个讲话嘅末段咧，亦都有讲到一点嘅，就系咧系在此要强调嘅系咧，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处理呢两个特别行政区嘅事务，完全系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嗱，呢个就系今日嘅讲话。但系不如我哋先翻翻去咧，回一回带啊，吓睇睇咧，佢其实即系寻日咧。是怎样说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五个亮点。第一点就是说让爱国爱澳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适应澳门成为国家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历史转变，将爱国爱澳排在第一位。第二，牢固树立宪法和基本法权威，自觉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大小中学都设有相关的课程，并且在不同层面要求公务员必须了解基本法。第三点，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说澳门是体现出特首代表特区向中央负责的根本要求。第四点，就是赞扬澳门积极主动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第五点，包容和谐，增强社会凝聚，赞扬澳门政府和社会各界深明家和万事兴，和气自强，港团结，重协商，不争拗， 不内耗、自觉抵制外来的各种干预。这个就是一些人士总结了说习近平讲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五大亮点了。大家当然去分析的时候，第一就是先讲澳门，第二就是对照香港的。两位怎么分析五大亮点？ 赵元春，你只是在讲，我们大家都在笑笑笑， 主要你们两位而 已，会心微笑。他所讲的澳门的五大亮点就正正就是香港的五大黑猪。即是这个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的。你看回他那几样，譬如他有关于你说爱国啦，或者是这个行政主导啦，或者社会和谐啦，即是这些几方面呢，其实在香港的正正呢是我们面对很做得不即很不足的地方来的。咁所以他一路赞紧澳门的时候呢，其实我相信所有听的人呢都会有一个回心 的回想，是不是其实曲线咁呢就批评紧在香港究竟咩不足的地方呢。咁但是你中观他昨天所讲的，同埋他今天都讲了几长时间的。 嗯， 他呢兩日其實我都好少見佢講，即係港澳問題講得咁仔細。但係其實你歸納咧，兩個要點啦，我覺得係兩個中心點嘅。第一個咧就係非常之強調嗰個愛國嗰個元素喺度嘅。愛國愛澳或者愛國愛港都好啦，因為呢個喺佢嘅演說裏邊嘅主題咧係好強調呢個其實係排第一位嘅，因為如果你这个不是排第一位的时候，其实所有很多的跟住落嚟的政策啊、推行啊、社会现象啊、各样嘢咧，或者意识形态咧，系其实都是会比较混乱嘅，即系比较系唔同中央或者唔同内地咧系同一步伐嘅。所以佢第一个要点就好强调呢一样，就系内部咧系要爱国。第二个咧就系对外啦。好強調咧，嗰個主權絕不會退讓，或者外部勢力邊個想嚟搞咧，佢係不惜任何嘅代價，不惜任何嘅力量啊，都要制止咧。別人咧，雖然佢冇指明係咩人啦嚇，總之外部嘅人咧，如果想喺度搞咧，佢一定係唔容許嘅。咁我相信佢係意思係講香港啦，即係外邊有邊個搞澳門咧？老實講係嘛？咁所以其實佢今次嘅訪問澳門咧，講咗好多嘅説話咧，即係我自己感覺咧，就同香港講為香港人聽咧，就可能更加入耳嘅，因為佢讚澳門嗰啲咧，就即係其實都大家知㗎啦，譬如係通過咗23条啦，譬如佢就係做得好好嘅喺澳門做得好嘅愛國教育啦、社會和諧啦、年青人嘅愛國嘅精神啦，咁呢啲全部。其实咁多年嚟，澳门都系做紧嘅。咁但系我哋自己听落咧，就系呢啲说话就其实就系香港冚唪唥都做唔到嘅地方。咁我谂，其实佢今次讲话之后咧，其实对特区政府带嚟咗我估系相当大嘅一个工作嘅压力。 工作压力吓，谭伟仪。 我其實都同意剛才趙永春講的，即基本上呢，即習主席今次在澳門講的，即這幾日講的說話，尤其是今天這一篇的半個鐘頭的一篇的演講呢，基本上對他所有的說話其實對香港都是有所指的，雖然不是直接啦，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呢，其實他在中間即他在讀他整篇的演辭中間係有一個地方咧，佢係其實將澳門講成咗係香港嘅，即係。 但係新華社就更正咗。 咁當然啦，其實個廣告即係我提呢樣嘢咧嘅意思就係其實即係你可想而知佢心裏邊佢係人喺澳門，但係佢心裏邊其實佢有好大一部分佢係諗住都講即係香港，其實亦都係好明顯地，即係佢所講嘅説話唔係淨係講俾香港，即係唔係淨係講俾澳門人聽嘅，即係其實香港。亦都係講俾香港嘅管治班子啦，咁我就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就係話，我覺得佢今日係好點講好，即係好有組織性地將即係佢對澳門政府，即係對澳門一國兩制嘅成功有4点嘅經驗。 另外就提四点嘅对未来嘅要求，但系咧即系喺中间咧，即系最大一个问题就系话佢即系重新强调翻咧，即系两个特区你嘅将来其实就系一国两制，一定要实行好一国两制。其实呢一点咧，从喺一国两制呢一点上边咧，我觉得咧呢个信息系好正面嘅，即系都系好好强嘅，因为即系香港发生咗都成半年嘅骚乱，咁亦都有好多嘅争议，都好多嘅怀疑，究竟北京仲搞唔搞一国两制，会唔会即系即系北京嬲起嚟就搞一国一制噶啦，就算啦咁。咁其实我觉得今一次咧系最新一次佢即系讲得好清楚，即系从邓小平到依家，唯有一国两制先至系两个特区嘅出路。只不过即系香港同澳门。我哋大家都知道一個蘋果一個橙，你唔可以將佢直接去對比嘅，即係澳門做得到嘅嘢，未必香港做得到，因為香港嘅情況係複雜嘅。我相信咧，即係習主席或者包括中央嘅領導人，佢哋其實係明白嘅，佢哋講出嚟咧，只不過係講一個大嘅原則同埋大嘅方向。即係你具體點樣做咧？即係絕對就好似阿春頭先講嘅，就係話你特區政府聽完呢番説話之後。佢冇話叫你一定要學曬澳門，即係個大方向，即係個大嘅原則係喺嗰度。但你翻嚟點樣係因應香港嘅具體嘅情況，你點樣去有一啲即確實嘅措施，你做得到咧？咁我哋嘅即係香港政府，佢做唔做得到咧？同埋有冇咩橋咧？譬如話即係我講翻佢對即係澳門政府、新一屆政府嘅四點嘅期望。第一就係你要提升呢個施政嘅水平。我哋都知道即係。所謂施政的水平要科學化，要準確，要有針對性。即係講俾澳門的班子是啱的，澳門就算地方咁細，你都有個施，你成個 governance 嗰個施政的水平點樣提升？咁香港政府的施政水平去到邊一度？我估大家亦都心中有把尺啦嚇，即係你點樣去提升你的施政水平？第二就是話你一個政府你去做規劃的時候。不可以即係好似救火隊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佢要有遠見，即係要揾到一個經濟發展有一個遠見。咁澳門佢就特別提到呢個橫琴嘅發展啦。咁你如果套翻香港嘅話，咁香港我哋嘅經濟究竟我哋經濟新嘅 engine 係乜嘢咧？新嘅火車頭係乜嘢咧？我哋講咗一輪要搞高科技，舊年財爺嘅預算案預留了500億去搞高科技，咁究竟呢500億去咗邊咧？依家有冇做到咧？高科技個方向係點咧？即係我哋政府有冇咩遠見咧？第三，我覺得佢講到民生嗰度咧，其實香港問題比澳門更加大。佢話香港、澳門要搞好民生咧，主要係三個大方向嘅，一個就係房屋問題，一個係醫療問題，另外一個就係養老同埋弱勢社群。其實呢啲香港全部都需要解決嘅。同埋個香港問題，甚至係比澳門更加大、更加複雜嘅。最後就係講到呢、這個要有即係教育咧，成個教育嘅問題啦。這個就我哋大家都知噶啦。所以即係我覺得佢即係好重要一樣嘢，即係再次肯定呢個一國兩制係有生命力嘅。但係個一國兩制嘅生命力咧，就好在乎你點樣係將呢、這個維護中央嘅管治嘅即係個管治權。同埋即係特區嘅高度自治權，即係呢兩者之間嘅關係咧，點樣先至搞得好咧？即係好明顯，其實香港咧就比澳門係複雜得多嘅。澳門咧似乎對即係中央管治權同埋佢自己特區政府嘅高度自治權之間，佢哋冇太大嘅矛盾，即係有都唔會太激烈嗰種。咁香港咧就喺呢一個問題上咧係似乎就有好大嘅一個鴻溝喺度，究竟？即係喺中央嘅管治權同埋我哋自己嘅高度自治權之間，你點樣揾到一個社會最大嘅公約數咧？好明顯，我哋依家係完全係冇一個共識喺度。咁呢樣嘢係好複雜。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對特區政府嚟講，喺政治上面同埋即係經濟、社會、民生方面，即係個大方向喺曬度。咁你冇可能係要用澳門嗰套去搞香港嘅問題。只不過你翻到嚟之後。你可唔可以喺一個咁大個框框下邊，有一啲即係我哋香港自己你可以做得到嘅嘢咧？即係呢個就即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喺度，即係我哋都要拭目以待，睇下政府可以做到啲咩。其實尋日習主席亦都有接見咗香港特區嘅即係特首啦，同埋呢個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佢哋啊，係 啦 幾個。 咁其實你要諗下咧，即係其實喺短短唔夠兩個月之內，特首即係。 我哋特首啦，林鄭月娥已經是第三次見習主席噶啦，即係你好少可嚇，即係喺香港回歸二十二年，你幾時見過一個特首喺兩個月之內，個零兩個月之內見三次呢個國家主席，講完又講，咁啊，即係都要拭目以待，睇下啲咩新橋。 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香港澳門啊，有何嘅一啲即係互相借鑑啊，或者如果睇翻主席即係尋日對澳門嗰番説話，對香港有啲乜嘢嘅啟示呢？18731，不如打電話嚟傾下。但係有一樣咧，想問問就係、是、未來澳門嘅發展啊，因為之前咪有即係外電報道咧話中央會喺澳門，佢哋用咗呢個送大禮呢個錢啦。咁但係實在咧，其實佢亦都真係有一啲嘅公佈嘅，咁當然都係牽涉到一啲嘅金融方面啦。但係亦都要留意，其實喺今年十月嘅時候咧，亦都內地亦都係話咧，澳門交易所嘅方案咧已經呈報中央噶啦。咁究竟未來澳門喺個即係經濟地位上面會係點樣發展咧？趙永春， 我覺得樣嘢咧，而家嘅嗰個個計劃之中咧，都係 open 曬所有嘅 option， 即係開放曬所有嘅一啲嘅可能性。冇人知道，或者甚至最壞打算，究竟香港將來嗰個發展係點樣樣咧？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好大嘅事件啊？好大嘅動亂，係令到香港喺國際上面嘅地位係受到影響？如果係嘅時候，我哋而家今天譬如喺周圍嘅地方咩都唔做嘢嘅時候咧，將來嗰個衝擊可能好大。咁我覺得咧，而家睇譬如你睇深圳嘅呢個叫做先行先試嗰、那個那個開放區，或者澳門嘗試下係唔係可以做一啲金融啊，或者係人民幣嘅一啲嘅股票交易啊咁樣。我覺得係樣樣都係擺曬上台面，作為一啲叫做即係後補嘅一個機制，以防即係、就是、我哋唔可能以防一萬都好啦，以防萬一。嘅時候有咩嘅時候咧，未至於話喺整個大灣區咧受嗰個影響或者受個衝擊係太大。 即係澳門做 Plan B 啊？ 我 Plan C、Plan D 都好啦。我覺得所有啲 option 拎曬出嚟㗎啦，而家要 好嗱，18731先聽一節咧，7:00嘅新聞報導，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重視喺太空同埋網絡等新領域強化防衛能力，例如將以55億日元購入嘅裝置。偵測日本衛星受電磁波干擾的情況。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地區，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是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雨，氣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聖誕節假期天氣和暖。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有几宗的。九龙区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九龙货仓嗰度快线有意外，塞到丽晶花园嘅。观塘绕道将军澳方向，九龙货仓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丽晶花园。之前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新世纪广场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咁啊，龙尾排到去新蒲岗御港湾附近。新界方面咧，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近住青马收费广场嘅快线咧，亦都系有意外嘅。咁啊，龙尾就过咗欣澳噶啦。咁啊，因为呢宗意外嘅关系就多车啦，所以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嘅下层咧就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嘅。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深井段之前快线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啱啱咧喺同一个位置咧又有另一宗意外，所以而家沿住屯门公路去九龙咧，由深井一路去到海事训练学校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去九龙方向啊，深井段有意外，出九龙咧就深井去到海事训练学校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隧道方面啦，咁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个龙尾就排到去新山道，反方向去观塘咧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山谷道附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油站出九龙方向，因为之前太子道嘅意外事故影响啦，咁之前狮隧出九龙就曾经实施过间歇性通车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咧就维园有公展会活动啦，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多利亚公园一路去到城市花园段都系比较多车噶。咁九龙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咧，应该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吓，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就仲系多车嘅，咁龙尾近住军营附近。而反方向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至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亦都系多车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由康宁道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咧，都系慢车啊！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就真系要忍耐一下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彩虹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会影响健康的，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19声音档案选举， 12月5日，冇队形。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批评政府团队处理反修例事件冇队形。 大家见到嘅就系各部门系冇团结一致，甚至系各自为政，冇队形，令到好多市民都认为香港过去一段时间几乎系陷入无政府嘅状态。黄锦星局长佢仲系喺 Facebook 抱住大嘥鬼出席不同嘅环保活动。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19声音档案选举。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我得你都得。 两年前郑锦昌告别演唱会，我钱佩卿同佢做咗一个访问。这个星期六，我得你都得，我哋一齐重温昌哥嘅声音同佢嘅奋斗故事。 与你说再会，心有万重愁，幸未曾愿能让你走。与你说再会，几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18723 1嘅。剛才就講咧香港同澳門之間嘅一啲嘅對照同比較啊，咁啊譚慧儀同埋啊趙應春咧都仔細地去分析咗咧，其實似乎今次喺主席喺國家主席習近平佢喺澳門所講嘅嘢咧，全部都似乎係意有所指咧，其實係講翻香港嘅。嗱咁啊，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31啦，同我哋傾下。咁其實喺頭先個節目最尾段咧，就傾到咧之前有一啲嘅外資報道啦，話即係中央將會用咗大概係送大禮啦，即係呢啲咁樣嘅現錢啦，話俾澳門嘅，咁亦都講到咧話澳門成立呢個股票交易所嘅問題，譚慧儀。 其實即係所謂送大禮呢樣嘢咧，其實已經係我覺得唔會再冇呢支歌仔㗎啦。即係我哋即係傳統意義上嗰種送大禮，即係我俾好多優惠你啊，俾一啲特殊嘅政策你。依家其實冇，即係其實係喺過去呢幾年開始咧，已經係即係中央嗰個調子已經係話係你融入 國家發展的大局，即係你要用中國發展嗰個大的機會，咁你要即係唔係俾魚你，係教你去釣魚，即係你要用呢個機會。咁當然啦，即係即好似阿燕平你頭先提到，即係話即係澳門呢個係咪要搞呢、這個這個證券交易所？呢、这、一個咁樣嘅建議咧，其實唔係阿習近平去宣布噶嘛，喺之前過嘅兩個月之前，係已經係由呢一個澳門，即係同呢個廣東省政府已經係將呢個建議已經提交去咗國務院，即係等緊國務院去正式去批嘅。所以嚴格嚟講，唔係話阿習主席去咗澳門，然之後送呢樣嘢俾佢，只不過佢依家係中央係支持佢搞呢樣嘢，但係咧。就算佢搞咧，即係當時就好多人就哇，咁你係咪要取代香港啊？即係呢一度咧，我就即係我自己意見啦，又或者我哋都做咗一啲嘅報導同埋係分析。我就唔係，我覺得咧，即係就算係中央最後即係國務院最後同意去搞咧，嗰、那個用意唔係話要去用澳門去取代香港。其實根本澳門亦都冇可能去取代香港，即係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是。香港這個普通法這個這樣的整個普通法的制度同埋即係長久以嚟嗰個金融嗰個地位咧，你唔係話要去取代佢就去取代佢，同埋澳門個法律體系咧係唔係普通法嚟嘅，咁你好難去取代呢、這個亦都係有好多時，同埋我哋亦都訪問咗一啲跨國嘅大企業啊，或者金融機構啊，佢哋都話我冇興趣去澳門成立我嘅總公司或者係分公司，冇興趣話係香港佢先至會喺香港，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喺過去半年。雖然香港的示威搞到市面都很多問題，但是經香港入內地的直接投資的外資的資金經香港入去其實是上升了，很多人不是很留意你居然上升了，就說其實它都仍然是用香港去入內地，咁亦都有一啲資金咧，即係過去呢幾個月啦，即係咪流走咗嘅？即係講緊有幾十億美元嘅資金係流咗去我哋隔離嘅新加坡咧，即係成日同我跳多死對頭啊，競爭嘅新加坡。但係佢哋係即係暫時拍響嗰度啫，最終佢哋都話，如果你去入內地嘅市場咧，你冇可能係經新加坡入去噶嘛，你一定係要翻嚟香港嘅，因為我哋有呢、這個股市通，即係同上海同埋深圳股市呢個直接嘅溝通，而澳門佢要搞一個金融嘅事業咧，係因為澳門佢本身個經濟咧係太過單一，淨係賭業，即係咁多年嚟其實都唔係今日中央先至要求佢去即係將嗰個經濟多元化，係已經講緊好多年。咁依家亦都係因為中美這個貿易戰嘅大嘅環境之下咧，即係中美之間。美國市場係即係唔穩定，咁中國其實亦都要開拓好多歐洲嘅市場。咁澳門咧係可以喺呢、這個即係葡語國家，即係講葡語嘅歐洲一啲國家咧，係可以扮演一個角色嘅。 即係其實同香港有分工咯。 佢其實係好清好大嘅分工，亦都係佢有各自有各自唔同嘅優勢同埋弱點，係冇可能。起碼短期內或者可見的將來，我都看不到澳門可以取代香港，即係喺金融方面。 好，1872311，聽聽聽眾的睇法啦。有阿鄭先生啊，鄭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成日聽人講話，澳門啊同香港比，其實根本就不適合嘅。澳門同香港比，其實好似橙同蘋果比，根本兩回事。其實澳門咧，由回歸當日咧，佢哋每一個人都攬住葡國護照，即係葡國政府已經俾曬所有嘅澳門人有葡國護照，所以佢哋對嗰個澳門個興衰咧，唔係咁著緊嘅。香港人就唔係，香港攞居英權嗰時，當時回歸咧，只係得十分一嘅人係先至有機會攞到居英權。 即係你的意思係澳門回歸嘅時候咧，佢哋有葡國護照係令到佢哋可以有需要可以去澳 係啦，可以走啊嘛。咁所以 葡萄牙定居， 所以佢哋嗰抗拒心咧唔好似香港咁大嘅。咁香港而家呢班人係喂。 系，请讲啊！ 咁香港人而家呢班咧，香港有好大部分人系冇居英权，咁同埋好特别嘅。香港咧系有居英权嗰班人咧，成日话啊外国乜嘢去介入香港，其实香港政府就成个外国有个个都揸住外国护照嘅。南斯嗰度咧，我发觉到咧系好多都系有外国护照嘅。 佢哋點解咧？佢哋已經有咩啊嘛？有第二個國家嘅保險喺度啊嘛。所以香港搞成點嘅話咧，對佢嚟講係唔上身嘅。香港政府咁樣，你睇而家由阿林鄭月娥啊嗰幾個啲高官咧，個個都有外國護照喎。咁其實仲有一樣嘢話，香港話 根據基本法係唔可以有嘅喎。 佢哋咩？佢哋咁，佢哋唔可以有啫。但係當佢哋離咗職之後，佢就可以攞得翻噶嘛。好多都係離咗職。 嗱，咁呢個就要再問一問啦。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我諗啊，鄭先生，即係你主要想講嘅一樣嘢，就似乎係覺得香港同澳門咧，頭先阿鄭先生主要想講咧，就係喺一啲叫做保障，佢叫保險上面咧係有所不同嘅。咁啊，當然即係頭先阿鄭先生所引述一啲嘅資料咧，我哋都可能要再去查證或者查究一下。但係亦都係嘅。如果根據基本法咧，香港嘅主要官員係唔可以持有外國嘅護照嘅，係啦嚇。好，聽埋金先生啊，好嘛？金生， 係， 你好，金生，係，請講。 是我以一个60年代的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呢想讲一些，我好少去打电话这个电台就倾下的。首先呢就我就没有申请移民的。但我在这个60岁这60年在香港呢，我自己觉得在这10年呢香港是好变化好大。我亦在个国内做嘢做过五六年。其实在香港来讲呢，尤其这半年呢，给我感觉到我们究竟我们的高官有没有听过这些后生仔的心声呢？有没有即甚至可能是有些 sources 呢，是会收集一些年轻人或者较为三十零四十岁 的 information 呢，话返给我们香港政府那些高官知。但是听完之后会不会觉得他的是不是我们真的有个好有心的叫做红沟，是叫做沟这个叫什么年轻人的那个好心的generation gap 呢？我觉得是有咯。而令到我们的香港政府那些人呢，究竟是不是跟到我们香港的步伐的时代去改变呢？ 是。 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关中央事的。中央不用理你的。但是问题有一项，究竟我们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会继续这样分裂的会怎样呢？有后门走的就来到香港，不是今天发生，是有些人已经开始觉得慢慢对香港失望。很多时候呢，我发觉到现在的政策局的官员，我相比一个餐厅经理，一个银行分店的 branch manager，佢嘅管理上都有啲問題，反而嗰後生仔管理得佢好好喎，頭頭是道喎。 係，即係阿金先生，其實最主要就係講嗰個凝聚力嘅問題啊。鄭永春有冇需要補充？ 嗱，年青人所謂年青人嘅政策咧，點樣樣接收年青人嘅信息咧？其實你話政府冇做咧，就唔係嘅。不过佢系真系唔识点做，亦都做唔到啊！你见到好多青年事务委员会又好，或者里边政府搞好多嘅活动咧，课余嘅活动又好，或者保送佢哋去外国进修又好，甚至你而家读大学，每一年每一个学生，政府再俾多几万蚊你，好似三万几啦。咁即係話我哋投放嘅資源，我哋唔係話唔想栽培啲年青人，但問題咧，我哋成日都係咧用大人嗰套去諗啊嘛。大人會覺得嗱，我咁樣教細路咧就應該係咁嘅。咁我哋譬如正話位朋友話六十年代出世，咁可能好多我哋啲官都係咁六十年代出世嘅，於是乎咧就用翻嗰套嘅思維咧去諗啊，年青人即應該咁。咁好多時就真係火星撞地球喎。原來咧後生仔話我都唔係想咁係嘛咁。但又要話説翻轉頭，咁我哋係唔係話喂後生想點就點咧？係嘛？佢中意讀書就讀書，佢話我唔中意讀就唔讀咧。咁即係總有即係任何嘅社會啊，都總有一個結構，咗一個秩序嘅。依、這個結構同埋呢個秩序咧，其實唔係分年齡嘅，一定係即係大家係一個共同嘅一個即係共同嘅一個價值觀去喺個社會嗰度大家並存嘅。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話只能夠揾一個平衡點啦。即係話後生仔有佢哋嘅諗法，我哋啲老人家咧就唔係好了解嘅。OK， 冇問題。咁你想點啊，後生仔？好啦，咁當你想點嘅時候，又要面對翻喂，現實上係唔係可行咧？咁樣係嘛？我哋嘅資源有幾多咧？咁即係對我哋個社會將來發展嗰個步伐啊，個方向係咪啱咧？咁呢啲種種嘅問題咧，係其實嗰、那個大家個理解去了解對方。個諗法咧係好重要，好可惜到而家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幾代人咧之間咧，唔止兩代添，其實三代人之間咧，其實嗰個溝通係中間係斷曬嘅啦，所以係你會見到家庭有嗌交啊，喺公司又嗌，朋友又嗌交啊，總之唔知道點樣先至可以慢慢即係大家係願意肯第一步願意聽下人哋講咩先，呢個最緊要。 嗱，頭先就講到咧，即係兩個月之內咧，特首林鄭月娥見咗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三次啦。咁其實咧，其中一次咧就係述職嚟嘅，都係冇幾耐之前嘅啫。不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又講講咧特首述職同埋領導人同佢講嘅咩嘢。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今日嘅香港，无论属于乜嘢立场， 我坚信一个自由开放嘅香港， 关于引渡嘅法律问题嘅理性思考， 要以良知执法同埋守法。 如果你仲有咩问题，我系乐意同你讨论嘅。 香港家书有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悼念佢嘅老友吴祖南之余，同时反思香港嘅保育政策。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中史啊！哇，中史这个题目呢认真大了，真的现在成为考试的一个很困难的试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听一下主持人海林、刘天赐和蔡俊、王卫东听一下。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猪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自愿医保四月一号推出，希望减轻公营医疗系统压力。 反修例下游客锐减，酒店减价促销，零售业提出减租。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猪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特首林鄭月娥述職咧，大家就關注咧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啦，同埋總理李克強咧，同佢講咗啲乜嘢啊？咁啊，主席習近平咧，佢就話對於你，即係對於特首喺香港非常時期顯示出嘅勇氣同擔當，中央咧係充分肯定嘅。而咧係總理李克強咧，亦都係講咧話佢有迎難而上啦，亦都係講到咧就係對於即係佢。嘅一啲努力咧，對於中央對於林鄭月娥同特區政府作出嘅努力咧，係充分肯定。咁於是外界就話：喂，其實對於你努力肯定嘅啫，其實唔係講緊對於你嘅工作成效嘅肯定啦。呢個其中一種嘅解讀啦。第二樣嘢咧，大家就去深究咧，就係李克強總理講咗一句，就話要找緊研究香港經濟社會發展中一系列深層次嘅矛盾同問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同穩定。呢個係第二個。关注第三个关注咧，又系翻翻去咧，习近平主席咧嘅林郑月娥嘅时候咧，就重申话佢喺11月14日喺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嘅时候咧，嗰三个嘅坚定不移。咁嗱，三个坚定不移咧，佢就系嗰日去见林郑月娥就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嘅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嘅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咁亦都有讲到就係话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呢团结一致啦。咁但係跟住大家呢就比对佢喺呢个即係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会晤嘅时候，咦似乎呢嗰啲嘅一啲嘅即係坚定不移呢有少少嘅字眼上改变喎。咁跟住仲有第四个大家讲嘅呢就係寻日特首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嘅时候呢，咁特首就话係中央 去充分肯定佢非常时期展现嘅勇气同担当，但系亦都话咧就系林郑月娥早前去北京述职嘅时候咧，提出特区政府下一步工作嘅设想，中央非常支持。啊，咁详情系啲乜嘢咧？嗱，总结咗头先关于述职嘅几点吓，大家点评议咧吓？谭丽仪， 我哋即系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咧，即係亦都係因為即係香港同埋內地一啲政治文化上邊一啲嘅差異啦。好多時候我哋就好喜歡咧，即係要咬文嚼字，即係或者係字裏行間咁樣，每一隻字咁樣去睇國家領導人講一啲嘅説話咁。我覺得即係去睇成件事咧，就係話，好明顯地，即係兩位國家領導人啦，即係主席同埋呢個總理，即係對香港咧其實係憂心忡忡，即係你可以係咁講。習主席在他述职的时候，除了重复我在一个几月之前在巴西讲的东西，你可想想一想你的上司燕平，我上个月已经跟你讲了这些东西，我想着你要做，一个个零月之后我见到你，我上个月跟你讲过一些东西，那种压力其实是在这里，即是我个几月之前跟你说，喂，好像你现在有没有进展的，你究竟做，我已经对你没有新的要求了，我只是要你做我上个月跟你要你做的事。咁講完之後咧，仲要係話佢習主席仲講咗句就係，依家係香港回歸22年嚟最複雜、最困難嘅時候。咁係乜嘢咧？係你係賴曬外部嘅原因啦，定係內外都有原因，即係令到香港依家係一個最危、即係最複雜、最困難嘅時候。喺回歸22年嚟到依家，點解變到係最困難嘅咧？咁李克強總理就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因為經濟，香港嘅經濟係好麻煩嘅，即係都係好多嘅困難，你要揾出個。其實領導人講話香港你要搞個經濟，同澳門一樣，澳門嘅經濟個問題好清晰，就係單一化，即係賭業為主，你要多元化。咁香港咧，我哋亦都唔可以食老本嘅，即係金融啊、房地產已經證明你唔可以靠房地產，但係個新嗰個你又未搞成。咁同埋香港嘅政治環境又咁複雜，即係呢兩位領導人其實都講到，你依家香港係一個好困難嘅時候，好艱難嘅時候，咁你點做咧？即係呢、這個。咁至於你話即係我哋喺度咬文嚼字，即係話究竟佢淨係欣賞佢嘅勇氣同埋擔當，就冇講佢嘅工作係咪有啲可圈可點嘅地方？咁我就唔排除呢啲咁樣嘅可能性嘅，因為我哋嘅中文啊好博大精深，多隻字少一字，少一隻字同埋領導人講説話咧係都係好小心斟酌嘅。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當領導人指出依家係你最最困難嘅時候，我哋即係。常理嚟講啦，即係你回歸咗之後，應該越嚟越好嘅，應該係越嚟越即係平穩嘅。咁反而依家係我哋最困難嘅時候，當然好多原因啦，即係唔可以怪一個人，亦都唔可以怪某一件事。咁個問題就係你咁多問題積到依家去到一個兩位領導人都覺得你依家你好大鑊喎，咁即係講得白啲，即係廣東話就你好大鑊啊！依家咁你點搞咧？咁習主席喺金磚國家峰會嗰三大要求講嚟講去，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國家安全啊，即係同埋好多咁，你就牽涉出另外一個問題，就究竟呢23條嘅立法係點樣啦？即係除咗經濟嘅問題之外， 好嗱，咁7:30新聞翻嚟咧，繼續講一講述職，不過集中講未來工作設想到底會係啲乜嘢咧？個玄機喺邊度咧？咁除咗講完述職之後咧，因為我哋都可以講講咧，就係澳門近排嘅非常之即係可以緊嘅一個嘅安全檢查嘅措施，包括咗有一啲啊香港記者咧都被拒入境嘅。1872321，轉頭翻嚟嘅再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澳门3日行程，下午4:00在澳门机场坐专机离开。新任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到场欢送习近平，同他握手，短暂交谈。习近平登机之前，再同在场欢送的人逐一握手。習近平朝早出席慶祝澳門回歸20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5屆政府就職典禮。 他強調處理香港和澳門特區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用不著任何外部勢力指手畫腳，亦都絕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港澳的事務。習近平之後會見澳門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主要負責人，並且發表講話，又同他們合照。教育局說，反修例活動至今大約有80名教師或者是教學助理被捕，局方收到123宗涉及教師專業失德的投訴，大部分是涉及教師被指散播仇恨言論和有挑釁的行為。74宗個案已經完成處理，已經對13宗的老師發出譴責、警告或者勸喻信。一名官校教師涉及使用不當教材被停職。教育局亦都再向學校發信，說明對處理涉嫌違法教師和違規學生的要求，又指出面對目前極為嚴重和危險的情況，必須採取更加嚴厲的行動，糾正錯誤。立法會財委會完成今年的最後一次會議，休會之前未能夠完成審議公務員加薪撥款。財委會休會前仍然討論如何處理財委會傳召官員的程序。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會上裁決議員提出的建議方案，指部分建議字眼不符會議的程序，並且裁定建制派議員謝偉俊和工黨的張超雄的建議合乎會議程序，將於下一次會議討論。房協轄下20條出租屋邨凍結租金，直至到明年的9月30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的尹兆堅對房協並非一整年凍租感到不滿和失望。他認為房協這樣做並非是凍租，而是延期加租，將加租的時間延遲到9月。公屋聯會就歡迎房協凍租，並且期望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為公屋租戶再代繳一個月租金的優惠措施之外，亦都期望房委會為轄下大約80萬租戶提供免租措施，抵消加租帶來的經濟負擔，與民共度時間。在天氣方面，預測是漸轉多雲，有一兩陣雨，氣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聖誕節假期天氣和暖。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意外事故啦，咁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咧，近住畢家山花園嘅慢線有意外，現時一帶交通咧係非常擠塞嘅，車龍排到去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咁就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畢家山花園慢線有意外，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怡道。至於較早前咧喺觀塘繞道東行去將軍澳方向近住九龍貨倉快線嘅意外已經清理好，不過車輛有待消散。而家觀塘繞道去將軍澳方向咧，近住觀塘碼頭一段係比較慢車，車龍排到近 Megabox。而喺北大嶼山公路出九龍方向咧，近住青嶼幹線收費廣場快線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車龍就排到去近深水角。咁就喺北大嶼山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嶼幹線收費廣場嘅快線有意外，龍尾去到深水角。咁而家青嶼幹線嘅下層出九龍方向咧係開放俾駕駛人士使用。至於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快線的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一度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近加龍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车龙非常长的东行的龙尾去到近城市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丽晶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市花园。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是非常繁忙，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龙翔道接近风力楼。而在太子道东去观塘道方向，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紧的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一度啊，狮子啊， 捧场啊， 狮子啊喂。 12月23号下午3点 有开心旅游玩转公展会， 旅游乐园的榴莲仙奴 嘉宾永远荣誉队长张建豪，加上4位旅游达人会同现场观众玩游戏， 同场还有 BOP 天堂鸟叶巧林和卫斯同大家唱歌表演， 约定大家12月23号下午3点 维园公展会大舞台， 到时见。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直播室咧继续有赵永春同谭慧仪同我哋总结一周时事嘅。好啦，咁啊，讲澳门，讲啊特首述职，讲埋一点啦，就系提出特区政府下一步工作嘅设想，中央完全支持啊。咁究竟系啲咩咧？好似好有想象空间，系咪啊？赵永春， 完全系大家喺度想象，我真系我唔系好明一样嘢，有啲咩工作计划，咁点解会？唔講得嘅咧，咁樣淨係大家話有消息透露咧，就係唔係講23條嘢咁，但係其他各方面嘅工作計劃係有咩講得嘅咧？咁我唯一諗到咧，就可能係涉及一啲即係國家安全或者外部勢力嘅有關於應對嘅嘢。點解我咁講咧？就因為你見到阿習主席今日嘅演辭裏邊咧，臨到最收尾咧。都有句我都幾特別嘅，留意到佢話即係話要求嗱，即係當佢同香港講啦嚇，唔好話淨係同澳門講啦，就要求唔好因為有外部勢力嘅干預咧而感覺到迷茫。咁究竟咩人會因為外部有干預而感覺到迷茫咧？正話好似答Tammy 話特首過去幾個月就已經見咗三次，見得咁密，從來未試過嘅。咁會唔會就係有一樣嘢係主席都覺得呢個特首咦喺應付國際嘅政治角力嘅鬥爭裏面呢，我哋嘅特首雖然係有幾十年嘅公務員嘅工作經驗，但係喺一個政治處理上面涉及到國家安全或者保安上面嘅時候，特首係唔係一個好駕輕就熟的人選，或者很空有成竹可以處理得到呢？還是說特首給主席或者給領導人的感覺是他感覺到有些迷茫，不知道怎樣處理好呢？那我不知道主席說這句說話是不是有一個這樣 的含義，就是說喂，有關國家安全的東西，就是你不用迷茫，當然 有中央政府跟你頂的，有些東西是不是？所以我覺得你話未來中工作嘅一啲嘅方向、一啲嘅計劃而唔適宜公開講嘅話咧，我相信就同呢方面嘅 的部署啊，或者呢方面的应对咧，系有啲关系咯。否则你其他嗰啲点样和缓嘅社会气氛啊，点样有啲咩建设啊，嗰啲点解唔可以讲啫？嗰啲可以讲噶嘛，系咪？唯一呢一方面咧，我相信有啲嘢咧，我哋未必知道，未必适合讲咯。 好啦，嗱，转一转啦，讲一讲咧，澳门啦，近排一个都相当之严格嘅，可能系入境嘅一个检查啦。咁首先咧，就系内地嘅珠海当局咧，喺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嗰度设立咗一个嘅检查站啦。咁经港珠澳大桥去澳门嘅人士咧，其实都需要喺东人工岛嗰度咧做咗一个检查，先至能够继续佢哋嘅行程嘅。咁有啲人就话啦，即系呢个系违反咗三地三检，唔系三地三检呢个嘅原则啦。咁因为其实中间系加咗一个检查站，但系其实佢个目的地咧系去澳门，而唔系去内地。只不过内地咧就要检查佢嘅证件。咁亦都咧有一位嘅香港人士咧，就喺嗰一度咧，就系被即系内地嘅有关当局咧系拘留咗噶，因为就系话佢涉及咧多年前嘅一宗嘅案件噶，系啦吓咁样啦。咁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佢就话其实呢个唔系改变咗呢个三地三检嗰个嘅规律，咁同埋咧，其实用边一条桥咧，用边一个方法咧离开去其他地方咧，系一个即系常识嚟嘅。佢有一个咁嘅说法啦。咁第二样咧就系有几个嘅传媒嘅记者啦，包括咗咧港台啦、商台啦、Now 新闻台啦、南华早报啦、苹果日报嘅记者，仲有就系葡萄牙广播电视公司嘅记者咧，去澳门采访，亦都系被拒嘅。咁就要签署一份咧，就系话佢哋存在强烈嘅迹象显示，企图入境澳门从事危害澳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活动嘅理由，就拒绝佢哋入境，被遣翻嚟香港啦。就算系可以入境嘅记者咧，譬如即系其中一位港台嘅记者啦，亦都系要签署一份咧自愿被检查手机嘅声明，就系查看晒佢手机入边嘅相簿啊、Facebook 啊等等咧嘅资料咧，先至俾佢入嘅。咁特别之处咧，就系呢几位嘅记者咧，有一啲咧亦都系同澳门新闻局咧系早前已经登记咗入境，话要去采访咧相关嘅仪式噶啦。而无线新闻亦都有一位咧非采访官式活动嘅记者咧，被拒入境。好啦，几单都系牵涉到传媒嘅，大家点睇？谭慧仪， 其实咧即系每一個地方，即當然啦，佢係有佢自己嘅出入境嘅政策嚟嘅。但係今次咧，的確即澳門個即方面，拒絕咁多記者入境咧，我都即拗曬頭，即唔係好明點解。其實澳門回歸二十年係一件係大新聞，係咪？即都大家都睇到習主席講嘅好多嘢，其實對香港都好有針對性，即個新聞性係好強啊！即所以而佢拒絕入境嘅呢？呢幾位記者佢哋所屬嘅新聞機構，亦都係香港嘅，即係好正規嘅，即係比較係即係我哋叫 well established 嘅，係一個比主流媒體嚟嘅。咁亦更加奇怪嘅咧，就係其實裏邊絕大部分嘅記者其實係之前咧，即係包括我哋嘅記者咧，都係按照相關嘅規定，即係申請嗱，即係我哋大家知道咁大型嘅活動，你一定要申請記者證啊，申請向有關當局去申請。其實大家都行咗呢個正常嘅程序， 其實係做咗一個核實，然之後你可以進入嗰個典禮嘅儀式嘅場地咯。 確認咗收到你嘅申請，咁到你再入境時，居然就唔俾入境咧，同埋咧仲要係話你會有可能對澳門構成呢個咩 危害澳门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活动， 呢样嘢就真系即系百思不得其解啦。我觉得，我只可以系话，即系我哋估计咧，就系话系咪即系因为习主席要嚟访问，要加强保安，呢个都冇问题。你加强保安，呢个系好自然嘅事。咁但系你加强保安时喺对待记者嗰度咧，记者系唔同嘅，同埋记者系个天职系要去采访新闻。咁你去采访新闻，你系用一个安全嘅理由。咁究竟乜嘢記者去採訪會構成乜嘢嘅安全呢？咁你唔解釋嘅話咧，就變咗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揣測。有人就話係咪因為即係香港記者你十個有九個半或者十個有十個你都會有採訪過即係示威嘅經驗㗎啦？咁即係香港過去即係段時間示威，咁但係你就算係去採訪個示威，都唔代表你會對呢個澳門有乜嘢嘅 危險，會構成咩嘅危險？咁其實係好唔明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即係我哋頭先提到咧，向新聞澳門新聞局係申請咗。喂，你如果一早你話我唔批你，咁就另外一回事啦。你批咗，到入境時，入境處又唔俾你入，咁變咗係即係唔同嘅部門之間究竟有冇溝通嘅咧？同埋你究竟係因為乜嘢嘢咧？即係有時好多嘢咧，我就覺得咧喺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你亦都冇解釋，唔清楚，咁係令到記者嘅工作係難嘅，即係亦都係難免會俾人哋係覺得，即係喺呢個維護呢個新聞自由同埋即係記者正當嘅採訪權利呢一方面，咁澳門政府究竟你個立場係乜嘢嘢咧？即係究竟你係咩嘅態度咧？我覺得佢係需要去解釋清楚咯。 嗯，鄭春， 我就覺得今次嗰、那個針對個對象咧，就唔係機構啦，因為你會發覺機構裏面有主流的冚唪都是 TVB 啊、南華早報啊、港台、商台咁樣。咁呢啲機構亦都係過往即係咁多年啊，都係主力係即係做好多有關政治採訪嘅工作噶啦。咁啲，所以我覺得佢嗰個卡咧就唔係話卡喺嗰個機構嗰度，而係個別嘅人，因為同一個機構裏面咧，其他嘅隊員可以入到去喎，係個別。 我哋都係為記者報個名，所以就冇。 係個別有啲咧就個別咧就唔俾入咁樣。咁我諗咧就即係嗱呢度咧就有幾個問題產生嘅。第一就係話冇錯，你話為咗國家領導人訪問，提高個安全個係數咁樣。亦都有啲人話咧，因為咧香港記者好多時咧就會即係嚇好勇猛嘅去提問題啊，大聲嗌啊，或者咩會唔會令個場面尷尬啊，諸如此類咁樣，唔緊要，即係你可以有你嘅考慮嘅 ，OK？ 咁你亦都可能你根據你自己嘅判斷啦，邊啲記者入去咧，你又覺得安全係數高啲，邊啲記者咧你又有啲擔心，咁呢個都唔緊要，但係我覺得咧就唔應該係。因為如果你要做呢樣嘢叫篩選嘅時候咧，點解唔喺申請嘅時候嗰度咧，即係大家攞咗個共識咧，係嘛？點解係要去到人哋去到碼頭，然之後你入咗黑房，然之後坐低，然之後熬一輪，仲要睇埋人手機，然之後先話唔俾你咧？咁你認為嗰、那個陳大萬，你認為佢係有呢、這個風險嘅？咁你唔係話去到睇完佢手機先知噶嘛？你應該一早，如你認為呢個人有問題，你應該個記者證發嘅時候，或者採訪批准嘅時候發嘅時候，你已經卡咗噶啦。咁所以嗰度咧，我相信咧喺澳門嘅新聞局嗰方面咧，同埋內地嘅嗰個保安局嗰方面咧，大家嗰個溝通其實我諗係甩咗碌嘅，所以先導致有今次嘅事件嚇。咁不過咧就反而延續落去，我就會擔心一樣就係話 ，OK， 今次因為有主席嚟澳門訪問，所以提高嗰個安全係數。咁第日點咧？第日呢幾個人係咪可以去澳門繼續工作，或者甚至翻內地工作，或者去玩得唔得咧？咁所以呢個真係需要澳門當局有一個比較明確嘅澄清咯。 至於咧就係、是、有一個嘅香港人搭穿梭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去澳門，就喺東人工島俾內地嘅公安扣留啦。咁啊，李家超局長咧佢就話，即係用港珠澳大橋係涉及到三地嘅司法管轄區去行使佢哋自己屬地嘅法律。咁啊，如果任何人咧選擇用咩方法離開香港去某一個地方咧，去考慮實際嘅環境啊、實際嘅法律情況咧，亦都係佢自己咧作為常識嘅一部分去理解清楚嘅。而啊，张建宗司长咧亦都强调咧，话人工岛系属于内地范围，内地行使司法权咧系合理合法嘅。两位点睇？ 嗱，我觉得成件事咧系一个沟通同埋嗰个透明度嘅问题，即系个人工岛咧，即系到依家即系。先講得咁清楚，嗰成個人工島係屬於內地嘅範疇。咁咧，如果係佢係屬於內地嘅範疇嘅話，當然佢係有權係咁樣做。其實我哋即係成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即係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即係睇翻原來咧就即係佢今次，我相信佢今次係一個臨時性嘅，即係再加多一個。檢 查 站 係 因為即係呢個保安即係主席， 佢亦都咁講 嘅，即係唔係一個常設式嘅。但其實咧喺上個月咧，其實廣東方面咧，其實係佢係喺報紙度講咗嘅，即係佢係可以喺度即係搞個咁樣臨時嘅檢查站咁，即係可以搞呢啲咁嘅。但我又唔係好明咧，點解咧喺香港呢邊咧好似又冇人知道，即係佢同埋咧。 廣東方面咧有冇同我哋特區政府有冇溝通啊？或者我哋特區政府聽完之後有冇人，或者係聽咗之後就算啦，即係唔關我事啊！你大陸嘅嘢亦都冇同公眾有過任何即係提過，即係有即係大家完全都係唔知道。到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先至嚇乜原來又多咗一個檢查站㗎？即係你搞唔清楚咧，就以為做乜嘢係咪違反咗即係成個港珠澳大橋嗰、那個？即出入境嗰個檢查嗰、那個，即係同一國兩制，即係你再上綱上線就係有冇影響一國兩制咁樣。其實我覺得本來有好多係一啲嘅誤會或者誤解咧。如果係嗰個溝通同埋嗰個通報係可以係更加透明化，同埋你要諗到即係，喂，你政府部門自己你知道咗，你知道唔係即係唔係最重要，你令到即係大眾即係市民大眾大家都要知道，都要明白。先至咁，你今次搞出咗件事之後，話喂大佬，以後有啲咩風吹草動，有啲咩事啊？可能個人工島就會多咗嚿嘢，咁你就諗，我唔想麻煩，我唔去，唔喺嗰邊出入境咯。咁即係好似阿局長話齋，你喺邊度出入係你自己決定。 喺個常識嘅一部分嚇，自己去理解。 所以船咯，唔係即係我覺得今次其實咧，從正面啲睇咧，其實釐清咗啦。因為可能大家真係有啲誤會咧，我哋以為就係即係港珠澳大橋嗰個人工島咧，就三地三檢喺嗰度咧，好似即係大家好似分咗嗰個島，各自即係有一個管轄權咁樣，但原來唔係嘅，嗰度係一個即係海關檢查嘅啫，嗰度個地域嘅法治、地域嘅嗰個法理嗰個依據咧，亦係屬於內地嘅。咁呢個咧，可能大家以往咧就唔係太過清晰嘅，亦都唔係咁今次咧就即係話出咗呢件事之後咧，大家知道啦。你去澳門就好，你去邊度都好啦。你總之你經過嗰個人工島咧，嗰、那個地域嘅法治權咧係屬於內地嘅。我哋去嗰度咧就三地三檢係做一個通關嘅檢查嘅啫。咁即係嗰個即係大家要知道先得啦嚇，咁你自己選擇啦，你中唔中意行嗰度係咪？咁我覺得今次嘅教訓咧，就俾特區政府咧，就係話原來啲嘢咧唔可以即係蒙混咁就大家就當算嘅，有啲嘢真係要講得好清楚咧，大家明白咧，咁就唔會有咁多嘅誤會產生啦。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1872311啦，好快咧，讲讲呢个议题啊，黄色经济圈啊，咁其实呢个亦都系喺反修例嘅即系事件之中咧发展出嚟嘅，近期都好多谈论嘅一个即系趋势啦。咁啊，主要即系黄色经济圈就话即系嗰一啲嘅店铺咧，佢系支持或者同情系反修例嘅，咁而蓝色咧就系讲紧佢哋可能系唔支持啊，甚至系站喺另一个嘅对立面嘅。嗱，咁啊，日前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咧喺 Facebook 嘅直播之中咧就话：，喂，咁样凭边啲人咧去分边啲系黄，边啲系蓝？仲话咧睇唔到有关区分咧可以持续落去。嗱，有啲经济学者就话咧，其实呢个叫黄色经济圈咧，都系一种消费品味嘅。其实你即系想去边度，都系你一个选择嚟噶。咁但系咪可以持久落去咧？大家点睇呢？赵永春， 嗱，我就觉得咧，其实就冇所谓嘅。你認為你去邊間鋪頭食嘢，去邊間鋪頭買嘢係符合你嘅政見嘅？你中意去嘅咪去咯，你唔中意去嘅唔可以唔去噶。其實呢樣嘢亦都唔係一個新事物噶。我哋細細個啊，你知唔知香港有幾多叫國貨公司啊？嗰陣時嘅口號就係咩愛祖國就用國貨啊嘛。 而家冇乜咯，國貨。 而家就冇啦，而家就變曬啦。而家即係講即係七八十年代啦，就好多啦。咁嗰陣時，大家係有個選擇權啊！即係不過我就咁樣睇，我覺得你憑自己嘅喜好，憑自己你認為政見又好咩都好啦，你光顧邊間係冇所謂。但係有啲唔同政見嗰啲咧，你唔光顧佢都冇所謂，你唔好打爛佢，你冇理由即係你唔啱，你認為唔啱咧，你就掃曬人啲牆啊，擁冧曬人啲台台凳凳啊，趕人啲客走啊咁樣。嗰、那個咧你就唔係用一個經濟嘅力量，其實咧用一個暴力。咁你如果你用一個叫黃色經濟圈嘅概念，係用我用經濟嚟去展示我嘅政見嘅話咧，咁你咪繼續用經濟嘅力量咯。你唔可以話你唔去嘅地方咧，你就掃爛曬人哋，等人哋都冇得去。即係我就唔同意咁樣咯。 譚慧儀係咪可以維持到落去咧？ 咁我真係唔知喎，但係我只係覺得咧，即係消費者你去消費咧，其實你點解消費 點解要買呢個產品，或者去呢間鋪頭唔去嗰間鋪頭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個人嘅選擇啦。可能你好多原因，有政治嘅原因，或者係純粹就係、是嗰間鋪頭嗰啲嘢好食啲，或者佢啲嘢嘅質量係好啲。咁我就想講翻一個例子咧，就係、是、當華為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其實很多內地有很多的民眾就說哎呀我要支持華為，我去買華為的手機。其實華為的創辦人任正非他就說你千祈不要因為你這樣來買我的手機，我希望你來買我的手機是因為你喜歡我的產品，還有你覺得我的產品的質量是好，你不要說我是愛國我去買你的手機，因為這件事是你很難 去 sustain， 很難 去長久，就是說一腔熱誠，就好像你剛才說、用國貨 愛祖國，咁你係咪先？係咪你用得幾耐先？ 冇曬啦，而家 或者即係好多時候你喺中國內地，即係早排有好多即係中日關係緊張時，啊杯葛呢個日本貨啊乜乜乜咁，到頭嚟你咪又買翻係咪？即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嗰、那個從商家角度嚟講咧，係你個質量啦。咁從用家嘅角度咧，唔同嘅人咧，唔同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唔同嘅想法嘅。咁我覺得最重要咧，都係你商業就是商業啦，即係你點樣去做？你話係咪可以搞出一個黃色經濟圈？咁然之後藍營嘅話，我整一個藍色嘅經濟圈咁樣，咁係咪即係一個正常嘅經濟嘅規律咧？我就真係唔明啦就。 嗱，最後咧都真係要花少少時間啦，講一講咧係傳媒問題。無線電視啦，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咧就話會裁減咧350個嘅員工嘅。咁大家就真係關注到幾樣嘢啦。第一，哇，350個其實都幾多喎。第二就係、是、亦都令人關注，喂，嚟緊仲會唔會有啲股份嘅股權嘅持有人，會唔會有機會有啲轉變咧？股東會唔會有機會轉變？会点样影响咧？张春 嗱，股东转唔转变咧就唔知啦。咁因为呢个要等佢自己有所公布先知嘅。咁但系咧，佢即系今次裁员裁咁多咧，300多人咧，呢、這个系真系有啲被有啲即系出乎意外嘅。因为似乎佢嗰、那个呢一刀斩落去咧，都斩得几深嘅。冇错，即系 TVB 作为呢个龙头大即系大佬咁样噶啦，基本上佢吸。即係佢吸呢個廣告金嘅能力，一直以嚟咧咁多年嚟都好強嘅。咁但係好明顯咧，就而家佢面對兩條即係兩條大嘅戰線咧，似乎佢都已經出現咗呢個所謂電視嘅巨人咧，都難以應付啦。第一個就係真係香港咧係出現緊一個經濟衰退嘅跡象。咁啊，好多嘅consumer products 嗰啲即係消費嘅廣告咧，好明顯就會跟住跌噶啦。你話淨係依靠樓盤就推出嚟嗰一陣咧，就會多啦個量。咁但係係唔係日日都有咁多樓盤出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咁所以如果整體嗰個廣告量係一路下跌嘅時候，那個市面經濟唔好，而啲廣告商大家都係窒住縮下縮下嘅時候咧 ，TVB 嘅影響係一定好大嘅。其次咧就係喺嗰個傳統媒體啊，依靠廣告呢個咁嘅商業模式咧，咁多年嚟咧一直都係受到一個壓力噶啦。咁而家似乎呢個壓力咧越嚟越呈現出嚟。你可以睇到佢雖然話佢喺新媒體上面 TVB 新媒體上面嘅收益係有所增加，但係嗰個增加嗰、那個微量嘅增加係遠遠唔能夠彌補翻佢喺傳統電視嗰、那個傳統媒體上面個損失。咁所以喺兩邊嘅夾擊之下咧，我相信佢個業績咧係的確係有困難。再加上佢星美嘅事件啊咁樣，令到佢大筆嘅撇帳之後，佢都要需要時間嚟回氣。咁所以我諗喺咁嘅客觀情況之下咧，呢一刀咧就斬得好深。 好快问一下，大湾区业务发展系咪可以救到咧？ 远水救唔到近火咯。你大湾区讲紧好长远嘅发展嚟噶嘛，慢慢逐步嚟噶嘛。但系你而家今年嘅业绩，你已经面对咗好大嘅困难咧。究竟你嗰、那个出唔出现赤字嗰样嘢咧？你都而家今天你已经面对啦嘛，系嘛？咁所以大湾区系长远嘅嘢嚟噶啦。咁就即系长远可以睇好嘅，但系喺短期呢一两年，喺经济全面一路向下滑嘅时候咧，我相信佢做定啲防御措施咯，咁就苦咗啲员工咯。 嗯，好啊，咁今晚咧亦都多谢晒咧赵永春同埋谭慧仪啊，同我哋都讲咗好多。咁啊，究竟咧政府嚟紧会有啲乜嘢嘅工作构想咧？等待下一步政府公布啊。跟住有8点钟嘅。